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阻抗，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黄昏流星群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还有一个礼拜都是应该结束了，不过都尽力做完这个礼拜。希望做完的时候呢，找一个长一点的故事可以分上下集讲。其实呢这套书呢有很多长的故事，那我呢就10多分钟讲不到，可能要讲成粒钟，但是呢就试一下分上下两集，因为收视不佳始终都是的，因为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神去做，因为我都修改了很多的枝节的，因为始终有阵时人物啦，但是想简单啲，永远都是收歌政治啦。正式开始，我是收歌，今年48岁，最中意睇足球。我成日都以为自己是足球小子啊，大志伟啊，林元三，咁好中意睇足球节目。今日摊喺屋企放假，咁挨张梳化度，我老婆大人走嚟同我讲：喂，唔好咁大声啦，电视机嘈到人啊！唔好成日都扮足球小子得噶，足球小将你做咩啫？系嘅系嘅，静啲。40几岁人有份安定嘅职业，咁我同我外父住，我外父就得我老婆一粒女。今日放假都好啦，我外父出咗去，好夜先翻嚟。咁一翻嚟，佢就翻咗入房。我婆仔嚟问我：喂，你估我爸爸系咪有女人啊？唔系啩？70几岁咯，仲有女人？佢唔系啊！早几日咧，喺一个公园咧，我哋邻居咧见到阿爸咧有个女人扶住佢行啊！你都知啦，阿爸咧佢要揸拐杖嘅，即系揸支 stick 啦，唔好拐杖啊，揸支 stick 啊咁啊，啲行山杖，佢话。冇嘅，佢唔系，人哋话嗰个女人几靓下嘅，冇可能啊！70几岁人啊，又唔系有钱啊，退咗休，冇理由嘅，系咩？喂，了解一下你男人，男人都假嘅啫，唉！喺呢个时候，我仔喺个前边猛咁就走过，喂，唔好走，唔好走。不是啊，赶住啊，赶住啊，看卡通片啊！唉，我老婆真系暗暗沉沉，永远暗沉的女人吓，始足你啊！成日啊睇卡通片啊，几廿岁人啊，佢几岁大又系咁样啊？你两个一担担嗱，我唔理你，你一阵间咧多啲，由而家开始多啲留意一下老豆，睇下佢究竟发生咩事咁。又到下个礼拜日，我外父出门口，咁我啦化妆啦，戴翻顶着黑衫啦、黑裤啦、黑超啦，戴口罩啦，戴翻顶 cap 帽啦，咁啊开始跟踪佢。佢上咗架车，哇 ，BMW 宝马，咁我即刻嗱嗱声，我就即刻就叫咗架的士跟住佢，一路跟一路跟一路跟，跟到佢一间。距离我哋屋企大概20分钟车程嘅地方，佢停咗落嚟，行咗入去，而架 BMW 亦都停咗喺佢哋嘅停车位度。哇！ 有停车位添啊！香港咁贵，租定买嘅咧？我心打咗个突，呢个咩人嚟咧？咁我坐咗喺个大厦对面，吓咁啊，一路等一路等，咁啊冇见到我外父出嚟。去到差唔多夜晚，我谂下，喂，对面天台有个平台，喺嗰度睇下搵唔搵到佢啦。咁擒咗上去，啊，攞个望远镜出嚟，咁啊四周围去望，因为当时咧呢等大厦咧，佢得几层嘅啫，即系比较旧式嗰啲唐楼，咁啊，但系咧就楼下就有停车库，咁上到去嘅时候望，卒之真系搵到我外父。我外父坐喺个客厅嗰度，有个女人同佢食紧饭，两个人好温馨咁。到最后尾，嗰个女人直头系挨落我外父身嗰度，真系有女人，两个咁亲热嘅一啲行为。既然发现咗，我就离开咗啦，因为。我知道我外父一阵间会翻嚟，因为每一个礼拜日佢都系夜晚十点零钟翻嚟嘅，所以我走咗先，已经知道佢哋咩关系啦。翻到屋企食饭，我老婆追问：喂，点啊？有冇发现啊？有啊，跟到去嗰度，咁啊有个女人招呼佢，咁可能系啲部下啦，因为嗰个女人都好年轻嘅，睇个样都系四十零岁啦，啊，咁啊同我差唔多年纪。看个样子还年轻我一点这样各各各爸爸回来一开门我老婆就问去哪里来啊没有啊去个旧同事家而已跟着他匆匆地入了房我太太望着我是的原来真的是旧同事即是他不是有什么啦是不是我很头痛又唔敢讲真话，但系咧，起码俾我太太安咗个心，因为佢知道哦，旧同事喺朝夕讲吓，咁、我亦都放咗个心，亦都唔想知道咁多，系嘛？但系好奇心始终忍唔住，我真系查呢、个物业究竟系算系边个嘅咧？卒之我查到系一个男性嘅名字。而呢个男性嘅名字叫阿正，竟然系一个我中学同学嘅人名，我好好奇啊！我了解，我揾咗个揾到千方百计揾到个电话打过去，有位女士听电话，声音相当沙哑下嘅，佢话：你揾阿正啊，不如我哋见个面好唔好啊？好啊，见到面，原来。就是那天我见到那位女士她跟我说你不认得我啊没有印象你方不方便来我家啊好啊好啊想了解一件事好奇心发作上到家的时候她拿了一本同学录出来是我中学的同学录你找一下哪个是我啊我望来望去望来望去不知道跟着他找一只手指指一指这个就是我咯我望着他阿正个心凉了半截即是我的眼前人就是以前我中学的同学大概是男人了是啊我做了变性手术我现在叫做阿正收歌点啊是不是很奇怪我唔敢出声，成个人唔知点样去应对同埋面对一件咁奇怪嘅事。咁佢话：我自细就想做女人，中学之后读到大学嘅时候出嚟做嘢，我有能力搵到啲钱，咁我就去建工。咁你外父，因为当时我嘅人名系男人名，你外父。望住我，我话如果唔方便嘅，唔使夹硬请我嘅。我知道我嘅能力，我嘅学历去到呢度系适合你而家呢个职位，但系咧， 如果因为性别的问题呢，那我可以吓、啊、我明白的了，但是你外敷好，他说我们看你的能力而已，没问题 啊照请我。请了我之后，他从来都没有跟人家说我是男人，我过了十几年很舒服的日子啊，亦都因为咁样啊，我亦都挣到啲钱，再加上我爸爸妈妈唔喺度，我有啲遗产继承，其实呢个单位啊、车啊，都系我父母挣落嚟俾我。你唔好奇怪，啊、我而家真真正正真系同你外父喺埋一齐，即系我外父知道你系男人，我而家系完完全全90%嘅女人嚟噶啦。我心好慌，究竟是什么回事？究竟是什么回事？离开了之后回了家，不敢说，但我外父依然每一个礼拜日都出去。我当然知道了，但我太太经常都问，喂，他的部下是什么？怎样？问很多的说话。我话系边个边个咯，我讲咗阿正嘅正名，因为始终都唔能够话呃到我老婆好耐嘅，因为佢不停追问。咁今日我约咗阿正，就同佢讲，不如我咁啦，我哋揾个同学，我哋嘅中学同学出嚟就冒认你，咁啊同我老婆咪同我老婆见下啦。啊！等佢个疑团解除咗佢好嘛？佢话好啊，咁卒之，我哋揾咗我哋嘅同班同学，佢冇办法认到阿正，咁就话我即系话俾佢听嗱，我老婆咧有啲起疑，咁咧呢位女士，呢位女士吓，咁啊想你揾个帮个忙，因为咧佢咧就我哋招直讲，只系将阿正嘅性别隐瞒咗去，呢、这个高中同学亦都认佢唔出，但系佢觉得阿静好靓，佢话如果我扮夫妻嘅，可唔可以俾我下低嗰啲嘢就唔好听啦。咁卒之同我老婆见咗面，佢哋两公婆啊，咁咧我呢个中学同学咧就以前咧就系我外父嘅部属属下，我外父系唔知道嘅。是我哋秘密咁进行咗，咁解决咗呢件事，等我老婆唔好成日唔问。咁我送走咗佢哋嘅时候，我太太拖住我手，其实唔使做咁多㗎。我估呢嗰位女士呢就係、是、爸爸嘅情人。我打咗佢头。头先嘅举动佢哋都唔似两公婆啦。係咪呀，淨係见到嗰、那个你个所谓同学色迷迷咁望住佢，我明嘅，最紧要老豆开心啫，啊，同埋咧，以后我唔再提咯。祝我外父同马静有美丽嘅人生，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